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能源公司的青年职工钟晨。我要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作家冰心的作品，题目叫《绿的歌》。绿色象征着浓郁的春光、蓬勃的青春、崇高的理想和热切的希望。接下来由我来为大家朗读这篇《绿的歌》。绿的歌，冰心。我的童年是在大海之滨度过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湛蓝湛蓝的大海，身后是一抹浅黄的田地。那时我的大半个世界是蓝色的，蓝色对于我永远象征着扩大、深远、庄严。我很少注意到或想到其他的颜色。离开海边进入城市，说是目迷五色也好，但我看到的只是杂色的、暗淡的一切。我开始向往看到一大片的红色，来振奋我的精神。我到西山去寻找枫林的红叶，但眼前这一闪光艳是秋天的临去秋波，很快的便被素风吹落了。在怅惘迷茫之中，我凝视着这满山满谷的吹落的红叶，而向前看的思路却把我的心情渐渐引得欢畅了起来。落红不是无情物，它将在春泥中融化，来滋润培养它的新一代。这时在我眼前突兀地出现了一幅绿意盈人的图画。那是有一年的冬天，我回到我的故乡去，坐汽车从公路进入祖国的南疆。小车在层峦叠嶂中穿行，两旁是密密层层的参天绿树，苍绿的是松柏，翠绿的是竹子，中间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色调深浅不同的绿树，衬以遍地的萋萋的芳草。绿把我包围起来了，我从惊喜而沉入恬静，静默的、欢悦的陶醉在这铺天盖地的绿色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绿是象征着浓郁的春光、蓬勃的青春、崇高的理想、热切的希望。绿是人生中的青年时代，个人、社会、国家、民族、人类都有其生命中的青年时代。我愿以这支绿的歌献给生活在青年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青年们。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转受高压底部偏东风的影响，云量增多，风不大，能见度比较好，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请注意防范。未来三天降温明显，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 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凳跟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是双休日，我们还是要在节目中啊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呢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在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北京市曲艺团啊在前门老舍茶馆每周日下午2:30的驻场演出，我们采录回的现场实况。今天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要为您请上的呢是京韵大鼓名家流派京韵代表人物崇玉杰先生，他将为我们演唱的是一段流派京韵的经典曲目《三国中的故事》《华容道》，伴奏穆祥征、唐珂、王雪。 说话理太早。曾记得我们弟兄在桃园结义，我在谁的手中落过下刀，破过黄金则不少，只杀得张宝望影而逃。温酒也曾把花熊斩了，我们三战吕布在虎牢，斩颜良朱文丑的刀法玄妙，宝二皇嫂过灞桥挑火炮，公关连把宋江斩了，我在古城的南门外、拖刀计把蔡阳啊，这不他的这个手技巧啊。小小的沟渠莫会保不牢，此一去我若把曹操放跑，项上的人头当君领教，此一去我若把曹操拿到问军师，你有何无对谋交，孔明说你当真若把曹操拿到军中的这颗印，我让与你执照，他二人定下了军中的状告，诸葛亮挥手把令箭抄，我命你手在花荣道力气高，抬把火焰烧，关公闻听哈哈笑，军师不必跟某家使上了这一招，从古来定计总怕人家知晓，却为何点火焰金和尖草，你明明伯伯舍不得军中的这颗印、来来来算我输了，把这项上的人头你快当军令教啊。孔明闻听忙把话道，二将军有几句言语要你记着，兵书有云虚者实实者虚，不战不胜你是知己知彼才算高，休当我舍不得军中的这颗印，如不走花荣你回来吧，就把银交，夫子爷伸手接过令箭，叫官兵给为父打开盔甲包，换马童快把某家的坐骑备好，命周仓看过了青龙偃月刀，率领五百小刀手到那花荣小刀前去挡曹，我不言关公把守花荣道，再说那曹操从赤壁鏖兵望影而逃，往前行走有条出路，可笑这个周郎他的这个计不高，头一笑被赵云杀了一个好跑，第二笑被张飞把他赶了一个魂魄飘，正往前走抬头看啊， 前边的火焰因何舒张高？诸葛亮并没派花荣到，这是虚张声势和我操。我今天定要走花荣道，我可不上诸葛亮他的这个鸡笼牢。说吧一催坐下马，后跟成对大将张辽往前行。忽听得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连响三声炮，震得地动山又摇。林奎两家人人勇，剑起刀枪放光豪。二郎们一个个的雄雌呼号，说天神下九霄。瞧见五百小刀手，手持一杆大旗空中摇。遥望黑白二员将，将当中有员主帅八尺高，高带扎金尘，陈兴甲加雷涛，掏九股古铜镜放光豪。豪带昆吾剑，剑在龙鞘招。这么一口冷烟举，举口刀，刀青龙，龙吞口，口看鸡猪弓，一宝宝刀上挂金环，嘡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神鬼都怕瞧。瞧面貌，五种刀，罗残眉，全部刀，丹凤眼，如灯照，如柳然，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刀，抖擞威风我瞧也不敢瞧。瞧不多时认得了，逃不了也跑不了。哎呀，原来是关公把手花荣刀一条，动术是张飞赵云枪法好。我最怕关公他的这口刀，孟德伯马将要跑，转过城与大将张辽。尊丞相，若论刀法关公好，他的恩义二字见识高，待他有恩他必报，若待他有仇才定斩不饶。曹孟德嘎噔噔擂住坐下马，强打精神把话笑。大公先问声听候可好，后问皇叔家安老。也是我赤壁鏖兵一场战，我的83万人马被火烧，后面的周瑜看客到，望听候念旧交，开一条生路，你放我把命逃。关公闻听心好恼，用刀一指叫曹操。你本是朝中大尖角，上欺天子下压群僚，彼岸大哥无出路，七星也走樊城兵败当阳桥，狗便下口逃，中招拿你拿不到，今天不杀某的气怎消。曹操说当真要杀某，听着我讲，有几句言语要你记着。想当初在涂山吞兵养将，归我的营中多亏了张辽。我也曾一宅分两院，二家皇嫂我另眼看瞧，赐予你上马金下马献果宝，十名美女陪伴着，三日五日大小宴，官封听候爵位高。当年待你是哪样不好，谁让你言不言雨不雨，把二家嫂嫂到了灞桥，我的享福得此信，历史践行把你瞧，赐予你三杯践行酒，还有一件大红袍。当年待你如山中，哎呀，今天要杀我青玉红毛。关公闻听心好恼，用刀一指喝曹操。想当初 归你的营中，不为别的事，二家皇嫂无处招，上马金下马宝我也没要，十名美女刮骨刀，你排演剧毒是妖埋人心计，官风听候你叫香草，我也曾花海口不立功劳不辞草，斩颜良朱文丑就书信朝下飘，刀挑书信留神看才知道，大哥在河北住的安牢，俺家的兄长有了音信，你想想啊，我还有什么心思保你曹，回营去头次曹二次曹三次曹，你为何不见面，无奈何抱着皇嫂到了灞桥，只说你践行是好意，不料想那家当真你暗藏刀，曹操说践行的事怎么一概全都不表，难道说你把武官的事情你都全都忘了，关公闻听头低下，心中辗转好几遭，文凭录隐虞侯松散，怎么人人都说他带某家的命不好，叭叭叭豁出性命不要了，我不叫曹操表功劳，将刀一摆传下令，带下了长蛇阵一条，张辽马上抬头看，丞相关公有意放咱逃，说罢一催坐下马，闯着花荣道一条，跪下五百小刀手，周仓观天哭嚎啕，关公马上开言道，叫儿郎你们一个个不比巧，死了好死了好，我不叫曹操絮叨叨，叫关平快把为父上了榜，哎呀绑回营去好不吝教，这一回关公已是花荣道，留下了英名啊，飘荡曹，谢谢大家。下面呢再唱一番什么吧，还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唱一下这个闹江州的片段吧，这个比较脆快啊，好吧，好。叫他们一里二里的往前走，赶多咱唱到了热闹中间，也无非走了今日再盼明日，走那么一天那又是一天，这一日正走抬头看

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念念，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南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北京老舍茶馆每周日下午2:30北京市曲艺团驻场演出的现场实况。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要请上一位青年演员，单弦演员刘宇。今天呢，他将和弦师马晓翔一起为我们带来一段单弦打鱼杀家。 今儿是高朋满座，胜者如云呐，啊。都是胜者，哎，我知道都是大家都是冲我来的，那肯定是啊，对不对？ 比较自信。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换了一位弦师啊。 好评。 各位，说话的都是我的这个长辈，稍微的给我一点面皮，您说是不是？哎，那今天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么一段《水浒后传》呢。水浒后传，哎，对了，不是水浒传里边的，为什么呢？萧恩，姓萧名恩，但是您知道他原名叫什么吗？姓阮，叫阮小七，排行第七呀，阮小七。哎，阮氏三雄啊，当中有这么一位。那么水泊梁山后来是分崩离析了，哎，死走逃亡，剩下这阮小七呀，流落江湖之上，是打鱼为生。哎，不像原来呀，那在水泊梁山之上是大碗的喝酒，大口的吃肉。这正是什么呢？这正是抱膝还吟长赌中，草泽自有真英雄。下面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单弦牌子曲儿《水浒后传》里边的打鱼杀家。曲头，那么下面呢，给大家换上这么一个曲牌儿啊，叫做数唱。这打鱼杀家呀，说的是这个萧恩，原来叫阮小七儿， 化名姓肖名恩，在江湖之上啊，哎，到哪儿都有地主恶霸，都有这个黑恶势力。所以说呢，他定进这位啊，是这个丁百万这么一家，是这个鱼霸。看见这些人呢，肖恩不能坐视不管，所以呢，才有咱们接下来这个故事，给大家换这段数唱。重新的剪裁，朝堂上是王法应寺，各州郡都是横征暴敛，更有那土豪官府是狼狈为奸，只顾他囊破里充盈，哪管得那生灵涂炭，画表那汉阳江口有一位银器的英贤，说此人他姓肖名恩，他的祖籍是淮南，自幼儿爱惜着拳棒，练就了惊人的手段，直接因他嫉恶如仇，必奸佞就不愿为官，因此上他隐迹在江湖，其生涯载着小小的渔船，在膝下养有着一女，名桂英，聪慧淑贤，有桂英随老父也练成了武艺，要做个那当代的木兰，以许自古人之子，那花逢春是个英雄啊少年，那青灵珠作为定理，故事尚未把婚完，他妇女每日里打鱼，虽清贫可却也安闲。这一日正是那秋风儿送爽，妇女们来至在江岸，哎，给大家唱完这个数唱啊。那么熟悉这段打鱼杀家的各位朋友啊，都知道这段里边啊有这么一个曲牌是非常难唱的，是什么呢？大家不说啊，是不好意思，我替大家说，这段叫什么呢？叫时韵啊。这个时韵呢叫矮弦高唱，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弦师啊得受累， 这个一弦得向二弦定，哎，一步一步的给降下来。那么今天咱们尝试一下，我跟这马老师啊，我们俩私下里好好研究了研究啊，急得马老师都睡不着觉啊，您看看啊，折磨成这样啊。那这我可没说啊，开个玩笑，咱们唱一唱这段时运。那么各位呢，今天也算来着了啊，还有好多媒体的朋友啊，各方面，今天真是大热天的，您看看，哎，大热天得干嘛呢？得不能开空调啊，睡凉席，多吃蔬菜瓜果，还有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得听单弦儿啊，而且呢还得听姓刘的唱单弦儿啊，这是最为消暑的。好了，咱们呢闲话少说，下面请弦师款动丝弦呢，咱们试着小唱这段时运。 Yeah. 见蜜蜂落扑，玉女寒窗，木兰桨啊把那城波翻，荡悠悠轻摇那玉臂，斜靠在船舷，正是那秋气爽，好江啊天，波平洲淡风岸。斜阳里露水浅，正似一株那眼间的苍松，衬着一朵绽放的娇莲。晚乱霞红啊把那江波染，远近沙洲落满了衡阳啊烟，一阵阵江风儿吹动斜倚栏杆，西武昌落满了衡阳烟，东峡口点点归是几经征战，只有这长江的水它是滚滚翻啊翻，淘尽了多少的英雄啊，它依然是不舍昼夜呀，这不留向了东南。他妇女们死在逍遥，无拘无束，放荡情啊侠。且乱燃。 这么一段时韵啊，这是很久以来啊特别想在正式舞台上唱这么一段，哎，今天是了却了我的一段心愿，还得感谢马老师成全，哎哎，这个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啊，说的好像什么似的啊，开个玩笑，咱们继续往下唱，说这个这时韵呐，是给这个萧恩和萧桂英这父女儿俩开了眼儿，哎，是什么样子，还有这个描写这个景色。那么下边呢，这个萧恩、萧桂英父女儿俩外出打鱼。今天这打鱼可不一般呐，遇见两个人，谁呢？这两个人呢，咱们下边就唱，换个曲牌子，叫做《太平年》。小老翁站在船舷， 手提着渔网啊，把那波浪观。忽听岸上有人呼唤，见二人连连地招手，站在了江边。萧恩忙答应，调转了渔船，鲁声儿摇动，浪花儿翻，探鸟惊飞，把那渔船拢了岸。哦，原来是二位贤弟，你们快请上船。混江龙李俊，侠名有年，卷毛虎泥荣啊，他那一生儿就传。他们二人呐、浪迹江湖，与萧恩有那数年未见，今日是无意中闲游，相遇在江边，忙大扶手上了渔船，就与相逢，他那言笑欢然。那桂英啊，见礼毕呀，就忙去祭拦。他三人俱坐船头，重话当年。李俊说：“萧兄今日真是自在清闲，一人独占这好江天，笑烟霞真是无惧无关。”萧恩说：“贤弟呀、你哪知其中这困苦艰难。贤弟你莫看这露水青山，有一层暗云愁在那寺外里弥漫，你看这浩浩的烟波，俱是渔民的血汗。我把这荆棘林中当作世外桃源。”李俊说：“萧兄说此话必有因缘，来来来，请到齐祥，我们好事一团。”萧恩说：“在这江夏县有一个恶霸，他叫丁百万，他欺压良民，结交县官，私收渔税，勒索刁难，一言不合呀就送到当官，众渔民都是敢怒不敢言，只有向耶路县前去诉苦命冤。”二人听罢，路上没见，忽听岸上又有人言。我说萧恩呢，你竟装糊涂了，也当不了那把事办。你算一算，你那鱼睡的日子可过了几天？泥荣的性情暴，没等话说完，一纵镖去往岸上窜，跺